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你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吗？昨天非常要紧，昨天是国际袋熊日。袋熊你知道是什么吗？ Wombat。 Wombat 就是澳大利亚澳洲有一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的样子，它叫做熊，但是是因为大概中文我们觉得它长的样子有点像熊吧，但是特别矮，圆滚滚的身躯，矮矮胖胖的，又像只，哎，反正是一种很可爱的动物。而且你知道有个袋子啊，所以顾名思义叫袋熊嘛，就是因为它有个袋子。好奇怪，澳大利亚好多动物都有袋子，对不对？除了我们熟悉的袋鼠之外，鸭嘴兽也有袋子啊，这个 koala 树熊也有袋子啊，考拉也有袋子啊，对不对？特别可爱的 wombat， wombat 最有名的地方就是它拉的粑粑是方形的。怎么回事它这个？反正特别可爱。然后昨天我后来晚上回到房间之后才看，哎呦，昨天是国际袋熊日，哎，好可惜，这个没有看才注意到该怎么去庆祝跟推广国际袋熊日啊。不过你放心，我们今天不是在这跟你讲袋熊，虽然我非常感兴趣，我们今天讲一件啊，也不算是新鲜事儿了，这事儿这是最近的新闻没错，但一点都不新鲜，已经变成一个季节性流感一般的事情。一年两年每隔一段时间它总要来一回的，而且人物而且模式都完全没变。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杨笠这位非常著名的脱口秀演员和编剧啊，他最近呢被京东，就京东这个非常有名的购物平台，他10月14号的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接下来要开始准备双十一营销活动，那代言人呢就是找了杨笠。好，一找了杨笠出来之后，就跟以往这么多次同类型的事件一样，马上就有一批消费者出来愤怒抵制，然后有很多的人就说要跟京东会员退款呢、然后要卸载啊，要注销京东 APP 啊，这辈子都不会再跟你这家公司有任何关系啊，等等等等，这么搞一搞。好，到了18号，京东呢就在他的官方账号又回应了。他怎么回应呢？他说近日相关脱口秀演员参加京东双十一营销活动受到网友关注，若因此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我们深表歉意，后续我们没有和相关演员的合作计划，我们将进一步加大京东双十一补贴力度，回馈消费者对京东的关心和支持。下面写的是京东大促营销组啊，2024年10月18日。好，那么这就等于呢服软了，京东就面对着这些消费者的愤怒攻击等等，然后立刻就决定要让步。然后让步之后呢，后来好像又轮到京东有一批女性消费者。是为什么我现在要强调女性呢？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杨笠啊，他这几年这些事情之所以有争论，是因为有一个最近几年流行的名词已经变成了杨笠的好像他的昵称代名词，跟他捆绑在一起了，那就是普信男。什么叫普信男呢？我一开始说实话，因为我最早没有看他参与那集脱口秀节目啊，就我一开始听说普信男，我还以为是不是信仰普世价值的男人。然后我立刻对号入座，哎，我就是，举手举手，我是普信男。后面才发现他指的意思是看起来很普通但却又非常有自信的男人。那这句话呢，这个词啊，深深刺痛了广大的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又很有自信的男性同胞。那么然后自此之后呢，凡是听说杨笠要代表某家公司，代表某件事，要做个什么代言啊，参加营销啊，品牌大使，其实这里面类型还不一样啊，平常我们都觉得叫代言，其实层次是不一样的，这个等一下我回头再讲。好，那么然后呢，就一定会有很多这些主要是男性消费者就很反对。我不知道这里头会不会其实有些女性， 消费者觉得这么讲我们中国男性是又普通又自信，这太离谱了，太过分了，先煽动这个性别对立等等，会不会有些女性同胞也觉得不开心，我不知道。但是反正呢，看样子呢，看那些留言呢，多半还真的都是男孩子比较讨厌杨丽的形象跟杨丽说过这些话。那然后京东服软了之后啊，表示之后不会再跟杨丽有进一步的合作计划之后，又轮到一些女性又出来反击了。这回呢，这些女性呢就也是亮明身份的，很多我看那些留言也都说明我是女孩子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们在京东金融呢就要取消账户，要拿钱出来，要退款等等，形成某种虚拟的或网络的挤兑啊，据说也让京东很麻烦。但你说京东后来真的出大事很麻烦吗？其实也不至于啊，你看这种事情你最好就看股价，你看这尤其一个公司的声誉如果受到影响的话，很快的通常就会在股价上反映出来，但股价上没有太大波动，好像这事儿出来当天还升了，我记得那天京东的股票还升了。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广大被普信男这个词刺痛到的人对京东发起的抵制活动并没有影响到这个投资者对京东的估值。那这说明什么呢？是不是真的普信男太自信，其实很普通，影响不到这家公司的估值呢？我不知道啊，这开玩笑，如果您被我刺痛了很抱歉啊。但反正呢，杨丽呢，他之前啊，这种事我刚刚说像季节性流感，因为出过很多次了，他自从当年那个节目之后啊，四年来他代言过英特尔，或者参与过奔驰舍得酒业，舍得做白酒那个舍得酒业，这个也蛮独特的啊，就我们想让杨丽去代言或者参与白酒的营销活动，然后海澜之家啊，小鹏汽车啊等等，每一回都会遇到这些争论，而每一回他参与的这些营销活动的这些公司呢，好像都后面就了无声息，对于他参与的这些事情呢静默处置，然后跟着就好像没有了下文了。好，那么再谈为什么京东这回还要找杨丽呢？尽管明知道杨丽可能会引起争论，之前我们先回头看看到底引起争论的是什么事儿。我刚才不是讲了吗，其实我以前也说过很少看综艺节目真人秀节目嘛，那就算是我喜欢看脱口秀，我也其实不太看脱口秀比赛，说实话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比赛一比赛兴趣就不太大。但是我为了要了解普信男这件事儿啊，我找到了当年2020年的时候杨丽做这个脱口秀大会第三季节目的时候有一集他讲这个事儿，他是怎么讲的，原话是这样，他当时呢他一上来就说我还是单身，因为他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就已经提过他是一个单身的身份，单身的状态，他说他还是单身，那并不是因为他不喜欢男人，而是因为他太喜欢男人了，男性是种多么美好的东西啊，多么美好的物件啊，真的，他你让他选，这怎么能够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让人选呢，等等等等。好，那后来呢他真正要紧的就是接下来这句话，他说男人不光美好还特别神秘，就是你永远也猜不透他那小脑瓜里到底在想一些什么，就是他明明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呢。然后他就讲到啊，一个让我心有戚戚焉的一段话，接下来他讲，他说像他这样很多女性啊，如果要做电视节目的话都要关心一下自己的仪容啊状态啊等等等等，但是当时跟他一起参加脱口秀大会的这些男演员，他其实在指的是他们这些男演员，说这些男的你看这么多不同的形状，这不同的状态，也不去想想我上电视是不是得整整容啊。那这句话呢我听说也有很多人被冒犯，但请注意他当时在指的，在嘲讽的，在开玩笑的是跟他一起同台参与这期节目的男性演员，而这些男性演员作为脱口秀演员天天要自嘲或者要天天要冒犯人嘲讽人的，当然也必须要显得很大方的嘻嘻哈哈的接受了这种嘲讽。但我为什么说心有戚戚焉呢，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干媒体的，我干了几十年了， 我当然也做过20多年的电视，说实话，这是一直让我最有最强烈感受的地方。我做这么多年的电视节目，我们当然也要化妆，因为你知道，凡是有灯光、强烈灯光照射，或者是有镜，再加上镜头拍摄，你不补点粉、不化点妆的话，你的脸容在电视机前面看起来，要不就油光满面，要不就是非常暗淡，是有问题的，反而不自然的。我们怎么很多人一开始第一次接受电视节目采访，或者做节目就很不习惯，说难道我还要化妆吗？是的，你要的。化妆不是让你看起来不自然，恰恰相反，化妆是为了让你在节目前、镜头还有屏幕面前看起来更自然才对。不化反而会出现一个不自然的肤色啊，那个就大概是这样子吧。但是尽管我们化妆，但是我明显感觉到跟我们一起同台的，我们在同一个电视台，在凤凰卫视，在哪也好，在任何单位也好，你会注意女性她们妆发的时间绝对比我们男性长得多，就我们同事之间啊。而我们偶尔也会听说有些女同事谁谁谁去整容了或怎么样，但我们几乎没见过有什么男同事去整容等等等等。那当时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假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帮男的啊，就是基本上是不用考虑样子的，除非你要以帅哥形象出现，或者一个端正的播新闻的形象出现，对不对？你播新闻的话，那你要有个播新闻的样子嘛，对不对？你比如说像我的老朋友窦文涛，他人家原来是做新闻主播的，你想不到吧？他样子行啊，文涛，对不对？文涛样子是 OK 的，但是问题是文涛他要是播新闻，当时就被人觉得不对劲。为什么呢？就样子不符合播新闻的样子，不是说他长得好不好看，而是播新闻的男性，我们假设你起码要端正或者有种庄严感啊，但是他就欠缺这个庄严感。这个新闻再严肃的新闻，比如说国家领导人出访啊，跟谁谁谁举行了亲切的会谈啊等等，这些事儿啊，由他口中说出来，你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怎么好像在看段子一样。所以后来人家就转型了，不做新闻了，做这个谈话节目算了。好，那像你看我长这个样子啊，我一开始上电视节目，说实话我也很不自信，你看我长这个样子我能上电视吗？结果后来发现这个我上节目之后，我的同伴们比如说像文道说，哎呀文道你是长是长得丑了点，不过好在你说出来的话还行。我们节目的制作人呢也说没关系，没人看男的的样子的，你就有智慧就够了等等。虽然我也没啥智慧，但是那时候我就发现人家看男的标准跟看女的是很不一样的。后来我们做那么多节目里面，每逢有女性的参与者、女性的嘉宾、女性的共同主持人出现，底下就会一堆评论，在有弹幕出现这个玩意儿出现之后，一堆弹幕就会出来对着女孩子的样貌指指点点。而我们男的，你长得再奇形怪状，像我这样，都没有什么人在下面去议论，都没有什么人去讨论的。所以我觉得杨丽这番话，上男的上电视也不考虑我是不是得整整容啊，是真的不考虑的。这句话就非常凸显出一个，首先一开始就带来一个男女之间的差别啊。好，然后接下来呢，杨丽再来呢，他又讲什么呢？他说他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啊，一个女生要是考试考了个85分了，都会觉得特不好意思，要窝着藏着，不好意思跟人讲。那男孩子呢，考了个40分呢，哎，就在那边得意洋洋、志得意满的，在整个教室里面走来走去，然后他还嘲讽说：“哎，你看我是个傻子。”这么笑。好，那这番话综合起来看啊，你就看到大家就说：“哦，杨丽你完蛋了，你在嘲讽一帮这个全天下的男人都是又普通又自信，完全不用管自己的样貌，自己样貌看起来怎么样普通都没问题。”好，我为什么要回头啊，花一些时间去把杨丽原来这个关于普信男这个段子的出处的那个语言脉络背景把它讲一讲呢？是因为后面引申的很多的问题就跟我们一开始怎么认知他这段话的意义，以及对于这段话的意义的理解的，或者对他的认知啊， 其实就已经开始有一个性别差异，就衍生出接下来的许多问题了。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注意到就昨天吧，看理想的公众号啊，有一篇文章出来，也引起一些争论，我等一下回头还要再详细聊，因为很好玩的。然后这个文章后面呢，我看到有个留言是这样的，有一位留言说，你说的对，就指这篇文章讲的对，但是这不是一个女性脱口秀演员在公众平台上公开网暴的男性原因。然后呢，下面马上就有人回击啊，这就叫网暴了，没给男的造黄谣开盒吧。然后后面又有个人留言，不接受批评但也不接受改变等等。那么反正这类争论我们最近几天呢，就像季节性流感，我说每次杨笠出个什么事儿，后面的讨论基本上是采取的是同一个模型，没有太大的变化。好，但是我想从他刚才我说引述的这个留言来讲呢，就这位说这个你说的对，但这不是一个女性脱口秀演员在公众平台上公开网暴男性的原因，这句话在我看来很典型。因为我注意到后面有很多对于杨笠的批评是什么，说凭什么你看不起普通人呢？没错，我是个男的，我是个普通人，但一个普通的男人难道就不能有自信吗？例如说我注意到有些人甚至会说，我是个送外卖的，我平常就觉得自己常常被人看不起，因为觉得我是个普通人，再也没有比我送外卖的身份更普通了，难道我这样的一个男人就不配拥有自信吗？所以在这时候啊，我想提醒，如果你回顾杨笠当初讲这段话的那个脉络，那个情况，那个原来的那个语境啊，是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发生是有帮助的。因为他并不是说一个普通的男人就不应该有自信心，事实上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不管男女啊，我们都应该对自己有相应的自信心，我们都不应该过度的贬损自己，我们都不应该不断的觉得自己不配拥有某些身为人就该有的尊严，比如说我们发表言论的权利和自由，我们去用我们的理性去思考去讨论的这种权利，我们去参与对于我们生活重大事项决定的权利，我们爱人与被爱的权利等等，我们不被伤害不被羞辱的尊严等等，这些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的，不论男女。所以杨笠难道是在讽刺，是在说我们普通人就不配拥有这些吗？我当然不是。杨笠在讲的是什么呢？我请注意他的语境啊，比如说尤其是接下来他讲他上学的那些经验，在小时候上学的时候，班上的女孩子成绩考得再好，她都会觉得自己呢，好像觉得自己还自我怀疑，觉得自己不够好。而男孩子呢，就算考得普普通通，好像也都觉得完全不受影响，没有问题。其实他讲这个就等于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在我们的社会底下，男孩子跟女孩子的成长，尤其是在计划生育放松之后啊，成长起来的男女是相当不同的。怎么个不同法呢？男孩子从小就被鼓励，就被认定为你是可以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你是可以对自己更有信心，你是可以对于的主张或者你的欲望、你的要求、你的尊严的捍卫，你是可以更理直气壮地提出来的。但是女性不是如此，女性被教导成一种，被驯化成一种，你最好总是在发表意见之前要先想想我讲的是不是有道理呢，我会不会要看重场合，看看人家对我讲的话的反应呢，我要先窝起来躲起来才好说话。你会有这种想法，因为你总担心人家会不会觉得你无理取闹。比如说杨笠在那一晚的节目的段子的后半部，他就在讲说他们谈恋爱的时候，如果跟他们的男朋友吵架，男朋友只会说你不要那么无理取闹，你要理性一点好不好。女孩子其实从小到大就被教导我们要理性一点，我们要不要无理取闹，所以她总会怀疑我在说的话是不是有道理的，我的想法是不是对的，她会很多这样的自我怀疑，而男孩子不会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你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出发，你自然会觉得为什么身边有些男性，你看起来觉得他们没什么，好像说话做事也没啥特别的，就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为什么他能够那么有自信呢？在这个层面讲，这不是个讽刺，这不是个段子，这甚至是一种真实的感受，这是客观事实。也就是说，从你如果是个女性，如果您今天听我节目，您是位女性的话，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从小到大就觉得你的男同学或者男同伴总是比你会更有自信，总是会觉得自己更有权利去要求自己所要的东西，去主张自己的想法，说话起来特别理直气壮，特别不用窝着藏着，就是先自我怀疑几分，就是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社会客观的一个事实而已，它甚至不是一个讽刺。那么假如说真的是讽刺的话，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其实是并不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不值得自信啊，请注意啊，这杨笠从来不是这个讲法，如果我们在那个语境里面来看的话，你就会了解。所以我发现很多人就自动套进去，就觉得我是个普通人，我是个保安，我是个保洁，我是送外卖的，我这么普通，我难道就不值得有自信吗？不是的，你当然值得有自信。但是我想强调，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男性还是女性，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或者任何其他你选定的性别认同也好，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让自己的自信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你明明不可能在这个大楼的天台上顶端顶层，你看到对面那个大楼离我这座大楼中间有5米那么远，然后你就不晓得为什么从哪生起来一股自信心，觉得自己像警匪片或者谍报片里面那些英雄男主角詹姆斯庞德啊，这样的人物，我一跳就能够跳到隔壁大楼，然后你跳过去，那你就会完蛋，你一定会死，是不是？这就叫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信心。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最好不要拥有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一个信心，要懂得自我怀疑，要懂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知道自己懂什么不懂什么。那么不懂的事情，不能的事情，最好呢对他多一些保留，对自己的判断多一些保留。比如说您是如果是送外卖的，我不是在说你不能够自信自己的爱人跟被爱的权利，不是在说你没不应该相信自己有不被欺辱的不被歧视的尊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假如你送外卖，其实不懂开飞机，那你就最好不要对于开飞机这件事情呢有过多的超出你理解和能力范围的意见发表，你懂我意思吧？这就相当于我们常常容易看到，比如说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平常也讨论很多国际时事或什么，我其实对谈时事问题有时候我都会特别的肃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国家能谈国际格局问题的人太多了，就很多我们国家大量的男性，这一般而且我们从现实经验来看都是男性，就随便的，就是我开个车的时候，我干嘛的时候，大家张口可以就来，就畅谈这个世界格局，俄乌战争如何如何，以哈战争背后牵涉的国际阴谋格局，然后大家都特别有见识。那么问题是，他这些知识都是哪里来的呢？他的想法是哪里？他从来不怀疑自己对这些话题所拥有的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是否足以支撑他做出这么多的高谈阔论。我想普信男如果真的是讽刺的话，指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讽刺。再简洁点讲，普信男这个词如果是一种讽刺的话，讽刺的既不是一个男人有多普通，也不是一个男人能不能自信有没有自信，而是身为一个普通人却拥有着超出普通人的自信心，是这个情况。让我看到我们有一位朋友啊，在我们节目后面留言，这位朋友叫金安在吗？你说道长新一期要聊普信男吗？我感觉自己是个普不自信男，那我是不是连普信男都不如呢？哎呦，您千万别这么想，金安在吗？我跟你一样，我也是个普不自信男，我觉得我自己又普通，当然我不能够昧着良心说我是个极为普通的一个普通人，不是的，我是有一定的社会 一点点的社会知名度跟一点点的影响力，偶尔走在街上有人认出我的人，但我仍然觉得自己很普通，普通到个程度就是我说很多话啊，包括我这样老在这跟你聊天啊，做节目啊，我都其实不是那么自信，我总是，你知道我做节目要花很长的时间，我做不到就是随口张口就来，要跟你畅聊国际格局啊，这个五百年来人类文明史的兴衰啊，我做不到，我也觉得我一定要做完功课，那个功课要多到足够我支撑我说出一些话的时候我才敢讲。我跟你一样的，我们都是既普通，在这个意义上又不够自信，而我不觉得我们不如普信男。哎，说实话，静安在吗，兄弟？我觉得我们应该比普信男好一点，因为我们既普通又不自信。因为现在人家讲的是有问题的，就是你既像我们这么普通，还特有自信，专门做一些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专门说一些超出自己了解范围的东西。那当然啊，你可能会怀疑，哎，我刚才这样子回到杨丽原来的脱口秀节目的背景跟语言脉络来理解他的意思啊，会不会有点太牵强了，会不会过度解读了，人家就是想骂男人，就是想侮辱男性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他真的是像我刚才所理解的那么说的话，他为什么不可以更精准的或者更详细的解释他的意思呢？问题是，假如杨丽像我刚才那样子讲，在台上说话，那还叫脱口秀吗？那不就不好笑了吗？对不对？难道我们脱口秀要搞得像逻辑课一样吗？像这个语文解读课一样吗？要字斟句酌的来说话吗？那就不是脱口秀了，对不对？而且很多人已经讲了好多年了，脱口秀的本质就是在冒犯，冒犯就是不断的在冒犯不同的人，从冒犯自己，嘲讽自己，嘲讽具体的对象，到嘲讽一个泛称的群体等等。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个冒犯这件事情，我知道也会有很多争论。例如说呢，有一些国外的脱口秀演员，或者说在今年的奥运会的巴黎奥运会的开幕表演上，我知道引起很多争论。有一些基督徒觉得自己被冒犯，因为开幕式的表演上面呢，出现了一些他们认为是对基督教的仪式场合或者基督教图像的基督信仰文化跟冒犯，然后大家就很生气，就说你为什么不敢冒犯伊斯兰呢？等等等等。要知道啊，通常在脱口秀里面被冒犯的是处于强势的一方，而在欧洲的传统底下，那基督信仰作为一个根本构成的文明的主流跟主脉之一，它是一种强势文化的存在。那被冒犯的总是强势，在上位的人总是处于权力上方的人。而这时候为什么，我们如果说为什么不去讽刺伊斯兰文化，不去玩弄伊斯兰宗教的图像，而是要搞这些法国人他们耳熟能详的从小到大都浸淫其间的一些基督教文化图像呢？那是因为你是主流啊，你是强势啊，而且恰恰因为你强，你是主流，所以冒犯你还有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是什么呢？你不在意，你其实是不会介意的，你足够大方，你足够自信，你如果没能够冒犯你，能够嘲讽你，是看得起你，是觉得你有足够的自信心，你足够强大。换句话说，在脱口秀中，如果有人觉得自己被冒犯，其实你要想到，人家在冒犯你，是很瞧得起你，是很对你很尊重，认为你足够大度，足够开明，或者至少认为你是处于一个主流强势掌权的一方。而在这么多的女性脱口秀演员的表演当中，除了杨丽之外，比如说大家我们非常熟悉，我很喜欢的一对姐妹花演员闫怡闫月啊，还有唐香玉啊等等，他们都做过很多对于男性的嘲讽啊，或者有些男性会觉得被冒犯的一些的演出。但是这里头背后的基本的假设，就是因为你被嘲讽的这些人，你是处于强势啊。我们如果说你连男人是否今天是今天社会的主流跟强势，更拥有权力和地位的这一点你都 觉得不是的话，那我们将来恐怕要再做节目再讨论。我今天先不说，我今天假设你跟我一样都认知到我们仍然是个父权构建的一个社会，我们仍然是一个男性为主、男性掌权的一个社会，你看我们政治就知道了，对不对？ OK， 在这个情况下面，所以如果女性在演员，在少数女性演员在脱口秀节目，我指的少数是因为就连脱口秀这么一个平台也依然是男性演员居多嘛，对吧？好，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少数的女性演员他们针对男性做出一些冒犯，这不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实下的一个产物吗？一个情况吗？而且冒犯是有语言策略的，各种的脱口秀里面有大量的语言策略，很好玩。比如说当杨丽说为什么这么多男的，你搞不清他那个小脑瓜里在想什么，明明看起来那么普通，看起来明明那么普通，为什么却那么有自信？当他这么讲的时候，其实他在给一个套，一个 trap， 就是他丢了一个套子出来。那你中不中计，你把不把自己套进去呢？假如你觉得自己被这句话冒犯了，那你就中计了，你就是承认了你就是他所说的那种人。但是假如你没有被冒犯，比如说像我跟刚才那个金安在嘛，我们听着觉得很好笑，我不觉得被冒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觉得自己那么有自信。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做听我节目的话，你就知道我这么多年我总是怀疑自己的，我不是太敢肯定，不是太敢下全然的判断，我不是太敢很迅速的做一些是非判断，然后那立场的选择，我觉得都很困难，因为我不够自信心。那这个情况下，我就进不去他这句话给的那个套子里头了。假如你觉得被冒犯，你就恰恰进了那个套子，你就像是普信男了。那么当然在今天这个我们这些讨论底下，我一开始啊也觉得，第一个反应看到京东这次被网民抵制，跟一些男性消费者抵制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也是，哎呀，就像很多一些评论家讲的，这些男人还真的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普信男。但后面我觉得其实不对的，我怀疑自己的这个原初的判断。退一步想，其实他们不是用行动证明自己是普信男，而是他们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不安全感，自己多么没有自信心，自己多么在意，自己多么尴尬，自己多么不能够接受冒犯，多么的不大方啊！甚至用最传统的话讲，不过我们以前会觉得一个人如果开得起玩笑，他能够接受冒犯，他如果足够大方，他被人当面嘲讽他都不觉得尴尬的话，那么我们会说这个人很有自信心，这是我们传统理解，对吧？不过我常常讲，我觉得我们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中国很多人对于自信心的理解变了。就这几年我们常常讲三个自信，然后我们讲什么样的自信等等，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在日常的语言，就平常在网上看到讨论，你发现我们对自信的看法有点不一样了。我刚刚讲那种自信是传统理解的自信，就是我由于足够强大，我有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尊严，我有很多事情就算你今天嘲讽我，会觉得是你不理解，不知道我的真实的本色或我真功夫在哪里，我无所谓，一笑置之。又或者你就算明明拿我开玩笑，我觉得你误解，但是我觉得你也讲得挺好笑，我度量太大了，我有足够的自信心，所以我不觉得被嘲讽等等等等都行啊。无论怎么样情况，我们觉得传统利益下的自信心的体现。可是现在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呢？现在的不一样在于，我们今天所谓的有自信，就是我通常都是对的。你比如说今天，比如说看到越来越多情况，尤其在牵涉到中国跟外国之间的一些关系的讨论，或者说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现在变成只要有人在网上夸一下，哎，到海外旅行看到人家有个什么景点特别好看，哎，人家街道怎么干净啊，人家建筑怎么漂亮啊，人家的状态如何松弛，马上下面都会有留言，你不要再舔人家了，你难道没有一点自信吗？那么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是连夸人好都叫没自信，更不要说被人嘲讽了，那就更不能接受。我们今天的自信心的感觉变了，我们今天的自信心变成是，以往的自信是我们只一个人有自信的话，他不怕被嘲讽，不怕被冒犯， 不怕被批评，不也更加因此，就更不要说他当然也很乐于去称赞别人，很乐于去发现人家的优点。他越是能够接受人家的好处，越是能够赞美人家的优点，看到人家身上美好的地方，就越说明他有自信。但是我们今天悄悄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过去十年间，我们中文里的自信的语义发生变化，现在变成怎么样呢？现在变成是，我什么叫有自信呢？就是我不要去夸赞别人，我看到任何人家好的东西，我首先想到我比你还牛，我比你还好，然后我也不接受任何的批评，不接受任何的嘲讽，因为你这是羞辱我，我今天站起来了，我今天厉害了，你凭什么还这么来嘲讽我，来羞辱我，来骂我呢？这是我们今天对于自信的理解。那因此在这样的一种语义，自信语义变化的情况下，那么今天如果一个人，一个男性，他被普信男这三个字给冒犯了，被觉得被伤害了，他不会觉得反省说，哎，我这样就被搞生气了，我是否不够自信心呢？他会很理直气壮的反过来想，你凭什么嘲讽我？我是有自信的哦，你还嘲讽我？你不看你几斤几两，你以为你很优秀吗？他反应会是这样的，这才叫有自信。好，然后就要说到我刚刚讲的那一篇看理想公众号在昨天发布的文章啊，这个文章的标题叫做阳历的含金量还在上升。那这个文章基本上的内容啊，是来自于看理想上一档关于性别议题的节目，是由 Alice Wood 主持的性别不麻烦，他主讲性别不麻烦。其实 Alice Wood 还是一档关于性别议题的很好的一个播客，别任性的主播，别任性的播客主。那么他在这一个节目里面有一集节目啊，讲的东西就是由当时阳历的这个事情引申出来的，关于今天中国为什么许多男性不能够接受女权的讨论，不能够接受种种女权的主张，然后对于女权的质疑，然后再进一步延伸到今天有许多男人像我这样，就认为是被认为或者自认为是女权男，就支持性别解放，支持女性运动，女性主义主张的男性啊。那么也有很多质疑，因为很多女性会觉得说，你们男的凭什么掺和这些事儿，讨论这些事儿？然后这里面关于这一点又该怎么理解呢？那么 Alice Wood 的这一集节目可以讲的是相当不错的，相当好的。然后这篇文章呢，看了一下这篇文章基本上就是采集了这集节目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到最后关于女权男的讨论，还引用了 Sally Shoes 跟 Bell Hooks 的一些的讲法。啊，这里面其实我特别喜欢 Bell Hooks， 不过不幸他三年前去世啊。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教书的时候，我还用过他的文章当这个教材给学生。Anyway， 那这是另一番话了。那么其实写的相当好，但有趣的是呢，是这个公号出来之后啊，下面的回应，那这些回应呢，就跟目前我们看到关于阳历这件事情的讨论的模式是一样的。这些内容一出来，后面一定会出现有一批人，尤其我猜测其中相当一批男性会觉得无法接受，是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东西，要做这样的东西。包括我今天这集节目，我相信我们留言后面也会有些男性觉得我说的事情是你不能接受的，你觉得我们讲女权是有问题的，觉得男性才是最受苦的，等等等等，一定会有的，我相信的。 OK，然后呢，但是在这篇文章后面这些讨论就很好玩，包括在我八分半这里都有一位朋友留言了，这位朋友叫做，你的名字我不太会念，叫 How I Real 是吧， How I Real， 你说想请道长聊一下如何看待看理想所谓女编辑在公众号文章打拳还 at 你的事，以及道长离开看理想是否也和这种难以形容的抽象氛围有关，那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看理想下面这个公号下面有一段留言啊，是这样的，有一位人说，梁文道不管了吗？找一帮女的文案编辑不审稿吗？然后看理想的公号的编辑的回应是，梁文道早就不管了，兄弟，梁文道管的时候也是这帮女的。哎呀， How I Will 跟这位刚才我念的那段留言兄弟啊，您对我是不是有些误解？ 您看来不是太了解我。啊，是的，首先我早就退出看理想了，我早就退出看理想。我要先讲个背景啊，我在看理想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努力，在构思跟想推动一个关于性别议题的节目。但是当时我在的时候没有推出来，是因为我原来的想法野心太大，我想做一个跨越好几季，用几年时间去方方面面谈女性议题，希望有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历史学、文学、心理学，然后各种社会日常现象，方方面面文化研究都照顾到的一个很整全的关于女性议题的一个内容的节目。但由于太过宏大啊，根本不知道如何着手，所以一直拖到我离开都没做成。那么，所以我很开心，后来看了一下，总算做了一个节目出来。其实把野心缩小一点，是很快就能够容易做，尽管也并不容易啊。阿莱叔做这个节目并不容易啊，我想说，所以像这样的内容，本来就是我在看理想的时候就很期待要看到的内容啊。第二，我在看理想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同事都是女性，这些女同事，要不就是我直接自己聘请的，要不就是我间接聘请的，就是我的同事再请回来的。那么我们整个公司那时候就是阴盛阳衰的。事实上，今天许多公司都是这样，你还难道还不晓得吗？这个尤其是做媒体内容，绝大部分都是这样了已经。而我觉得这个看理想公号的这个编辑的回应相当好啊。首先就是不止我当年不管啊，就算我在的时候，我也是这帮女的，没错，就是这个情况。而且我必须说，我在看理想的时候，我也是不怎么管我们微信公众号跟新媒体的。我基本上的做法就是，我找了我觉得对的人来负责这件事情，他们能把这事儿做好。你比如说，过去是猫爷，现在是铃兰，他们做得好，那他们做就行了。然后第二，就我们定一些基本的指标，一些基本的方向，一些基本的价值取向，然后接下来就你们自己去发挥，做出来的东西达到我们预期的标准，甚至超出那个标准，达到一定的指标，那就够了。别的事情管来干嘛呢？我干嘛要审稿呢？就，这，所以那位兄弟留言说，我不审稿吗？兄弟，我就算在看理想的时候，我也从来不审稿的。第二，我也从来就是找一帮女的编辑的。但是我觉得，哥们，您这段话让我觉得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就这个哥们也不知道听不听到我的节目啊，因为他我估计他没有跟着买八分半嘛，他在看理想那边留这个言。就你这话有意思的是说，找一帮女的文案编辑是什么意思呢？这话，你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关于性别议题的文章出来，如果 Alex Wood 那篇文章或者他那个节目的文案，你有不同意的，你觉得有什么问题，你就指出你觉得有问题的地方。但是你不是在说这个，你是直接跳到你认为能够刊出这样的文章，那背后动手的始作俑者一定都是一帮女性编辑。那么一帮女性编辑，你对这点有意见吗？你是觉得一帮女性编辑在那里去谈女性，在今天的社会下面受到怎么样的一种压制，乃至于当他们要讨论女权的时候，都会被男性讨厌，都会被男性排斥。你觉得一帮女性讨论这个问题，您无法接受吗？那么，在以往由一帮男性所主持的媒体内容或者任何文化内容里面，一起去当众对女性的外貌评头论足，去谈论女性的智商是否不如男性，对于那样的一帮男的编辑，如果做了那样的事儿，请问您有意见过吗？那我觉得我们这位 How are you？您的话我也觉得太搞笑了。您是认为我退出看理想，就会发现，哎呀，我怎么把一帮姑娘请进了看理想，搞得这个氛围这么难以形容？算了，我撤吧。您到底在您这个脑瓜里在想啥呢？真太神秘了。说回这个一帮女的这件事情啊，你就反正这次讨论，还有历次跟杨笠相关的讨论，你都能够从 下面的讨论里面看出一些样本，去看到为什么我们今天讨论性别议题还是那么重要。你比如说我看到一篇文章谈这件事情，那后面有一个留言呢，就是这么回应，不是回应刚才我说的文章，是另一篇文章啊。他说为了心理健康，请远离已经是全女公司的京东，除了京东的物流，京东的运营办公室内已经没有几个男的了。京东加入了 ESG， 现在是试点，至于啥是 ESG， 请自行百度。现在的情况其实很危险，因为有包括央企在内的大量有国际业务要求的企业都加入了 ESG。 OK， 那什么叫 ESG 呢？ ESG 呢指的就是 environment 环境保护啊。 S 呢指的是 social responsibility 社会责任， G 呢就是 governance 公司治理。那也就是说现在某种国际上面很通行的一种公司或者企业经营里面要注意到的一些新的标准要求，就是要注重 ESG 这三样东西，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公司治理。那这个留言似乎是告诉我们，一个公司关心环境保护、关心社会责任、关心公司内部的治理，它就会变得很危险。而且这个危险导致的结果或者跟它相连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会请了很多女性。因为在这位留言者看来，请女性请得多似乎是为了表明一个公司要尽到社会责任。那这个想法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就可见这位朋友对于 ESG 的理解呢都真的是百度给他的。哦，那然后呢更好玩的是，这个留言下方还有一个人应和他，难怪京东的售后大不如前了，大不如前。为什么大不如前？就是因为前面讲的，因为现在京东已经变成全女公司了。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一位再看一下留言的说，现在看一下文案边是一帮女的，这个背后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但凡一个公司成为一帮女性为主或者女性员工居多，这个公司就会出现问题。出了问题，小至就是在网上这个发布一些主张女权对性别议题讨论的文章，这就是一帮女的干出来的事儿；大则呢就像京东这样，他会聘请杨笠当他的营销活动的代言人，以及京东这个公司他售后服务都不好了，就一帮女的把他干砸了。这里面就是始终根深蒂固的认为女性工作就是不如男性啊。这个我们还需要再从头讨论吗？不过我还是想讨论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头会出事儿的地方在哪，就在于今天就像我讲的，很多不同的行业里面你仔细看，基本上已经是女性员工在主导。我很多很多年前当我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电视台说实话还是个父权文化的一个机构，传统媒体上面领导全是男的，然后女性呢就还在中下层，然后女性节目主持人就被要求要有样子、有身材等等等等，伶牙俐齿、乖巧可爱，叭叭叭叭叭一堆这种要求啊。然后跟着呢，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天迟早是要变的。因为你仔细看新进这些媒体公司、电视台也好、报馆也好、什么媒体公司也好，新的员工几乎全部都是女性，男性没有怎么进来。那么迟早有一天这些公司的领导必须全部也都是这些升上去的女性，对不对？那么其实已经不只是媒体，我们中国已经有大量企业，从金融机构、大型的建设机构的掌门人都已经是女性了。我觉得今天危险的地方在哪呢？就在于我过去已经讲了十多年了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看国际研究的数据可以发现，在过去20年来，全球的大学入学的新生里面，尤其是好学校啊，请注意，尤其是全球第一流的，那比如说200间学校，你会注意到本科生当中第一年入读的第一年的新生里面，女性的比例稍高于男性。而且这个比例差距还在拉大，也就是女性的成绩因为越来越好，所以女性就更容易进到最好的大学。那么这样长期以往下去，就会出现这个社会上面许多最值得被争取的位置就会是由女性所占有。到时候我想请问，刚才我说这些留言，对这些留言的男性，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危险？这该怎么办？其实这就说明今天是男性 正在，我不是说男性是弱势啊，就是我想说为什么男性，很多男性会觉得自己处于弱势，就是因为这种状态，他觉得自己的社会优势不如以前他的父辈了，他觉得现在他女同学成绩都比他好了，他觉得现在女同学毕业之后的出路也比他好了，而在社会上打滚，你也觉得女性的同事表现要比你优秀了，升级更加快了，收入更加高了，开始有这个趋势，尽管还不，这个趋势还不足以扭转根本的一些差异，根本的性别上不平等，但是这个趋势已经在出现。当这个趋势已经在出现的时候，这些男性就觉得特别的受威胁了。那这时候我想请问刚才那些有那种留言的那些人，当然他也听不到我的请问了，但反正我还这么说呗，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公司现在会变成全女公司呢？会不会是因为你不行了呢？你是透过百度来学习啥叫 ESG 的话，是不是说明你的认知，你的对社会的看法，你对一家公司该如何运作的理解已经出问题了呢？你小时候是不是读书没读好，考试没考好，就像杨丽讲的，考个40分还乐呵呵的，然后终于有天你看到你的同学绝尘而去，不晓得去哪里了。好，那么刚才提到京东啊，问题又回来了，就是为什么京东这次会邀请杨丽参与他的双十一营销活动呢？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疑问啊，因为觉得京东呢，你看他是以做3C 数码产品、家电产品卖这些东西起家的。其实说实话，我原来也不是太清楚，有很少网购啊，但是后来我理解到，原来男性用户是京东的一个主打盘，那么理论上讲这些是基本盘。那假如这个基本盘里面有相当的男性就是觉得杨丽那番普信男言论冒犯到他们的话，那为什么你要请杨丽呢？那么我看到一个报告是这样的，是去年的时候2023年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中国女性消费报告，显示京东平台女性消费者整体成交额增幅大幅领先男性，这表明京东平台上女性用户的比例正在增加。那么因此为了这个增量啊，跑去找杨丽，那似乎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但是呢，这又让我们想到啊，就杨丽以往代言过那些产品啊，可能也都很类似，比方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他最早找他做代言的可能像英特尔、奔驰、舍得酒业、小鹏汽车这些企业，这些公司他们卖的产品，我们一般也都觉得好像是男性客户为主，但为什么都要去请杨丽呢？很多人的本能感觉就是因为这些公司的营销部门、品牌部门还有他们的广告公司，合作的广告公司也都是女性主导，那这些女性呢都很喜欢杨丽，那么代表的这种新女性形象和感觉，因此就请杨丽。其实不可能就这么简单，我觉得更深的情况就是这些公司恰恰因为他们原有的用户群都是男性用户，而这时候他们要想在增长的时候他要开拓女性用户群，而开拓女性用户群的时候呢，就跑去找杨丽这么一个他们认为最能够吸引今天的新女性消费者一个人物代表来做代言或者相关的活动。在这里我要说一下，所谓代言啊，我们想讲代言，代言其实代言是分很多层次的，你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杨丽她并不算是京东的代言人，她参与的是双十一这次营销活动，这是一码事儿。那有一些产品她是直接找一个人做形象代言，那我们很熟悉，但是有一些活动公司它可能只是做一些营销活动的时候，那么请一些大咖来参与这次营销，但并不表示它就是代言人，是有很多层次的。你比如说像我戴的那个腕表宝珀的关系，我除了是它的用家之外，我被请他做他们的文化大使，但是我不是算是代言人。这种高级腕表是不需要有代言人的，它不需要有代言人，它只需要你在某个方向某个领域上有一些朋友去 提倡一些跟他认同的一些的价值或者趣味，如此而已，这是两码事儿。可是在这里呢，就有个争议啊，这个争议是什么呢？就很多人会认为 OK， 就算是这样的话啊，你还是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请杨丽这么一个形象鲜明的，的确代表了某种新女性典范的一个形象人物过来，有可能吸引到一些新的女性用户，但是你同时得罪了你的基本盘呢，这个好吗？这个对吗？我觉得这里的问题呢，就我们要先插入另一个层面，再回头正式回应这个问题。另一个层面是什么呢？因为我见到有些人就说，找女性代言人来推广某种想要开拓女性市场的产品的时候，你最好找一些具有外观上形象上特别美的，然后特别时尚的一些人就比较好了，比如说一些美女明星等等。我看到这个最近著名的好莱坞巨星安妮海瑟薇啊，不知道为什么国内有人说她是美国全民公敌这个讲法。然后这个安妮海瑟薇不是来了上海参与一个服饰品牌的一个营销活动吗？那么我就看到好像啊，好美啊，太美了，这是大明星啊，好漂亮啊，等等等等。那么换句话说，有些人认为啊，如果你现在吸引女性用户，你得找这种，那女性呢还是比较喜欢看到由美女或者一些知名的时尚形象的女性代表来代言一些产品，她们就更容易被你吸引过来，更容易来买单。所以呢，言下之意就是京东是否也应该找个像这样的女性来代言，好过找杨丽呢？那么这番话啊，其实我觉得就有问题了。它第一个问题在哪呢？第一，我们先不要去讨论到底什么叫美女，什么叫好看，什么叫时尚。比如像杨丽，我不愿意去评论她的样貌啊，就你看你用什么标准。我觉得杨丽挺好的，这有什么问题呢？我不觉得有问题。当然她可能不符合我们心目中最典型的那些某种城府的美女，像安妮海瑟薇那样的，或找到那样的才叫美女。我们先不讨论这种标准，美貌的标准或者样貌的标准。我觉得有趣的是什么呢？这番话里面其实就已经包含了一个问题，就是第一层面的问题，就是我们总要求一个女性是要长成某种样子，社会接受的样子，她们说话，她们来代言什么东西，我们才觉得是能接受的。这就让我想到一开始，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说到我年轻的时候做电视台那个体验，就明显感觉到男女的分别。我们男的吧，你说长得像我这样，我都能够坐在镜头前面侃侃而谈，而一个女的她就得精心打扮，有的甚至还要经过一些修整医美，然后就算是如此煞费苦心的经营自己的样貌跟身体的管理，还要在节目后面被一些观众在那边品头论足讨论他们的样子，而不是讨论他们在讲什么，或者纯粹就看，甚至你样子长得好好都不行的，你知道吗？你长得好看了，人家还会说你长得好看，你说的话就一定不行，就觉得美女通常没内容，然后美女说话呢就一定是不值得听的，她就是个花瓶。太多这样言论我见过太多年，直到现在都还是。例如说，在我刚才讲到的这种认为杨丽来代言京东的问题，就在于她的外形不够好。因为你要找更好外形的女性的时候，女性消费者才会被吸引过来。结果在这篇文章的后面就有一群男性留言了。那这些男性里面，比如说有一个男性他这么留言，他说一个大美女这样说反而没啥，你知道样貌都不知道男女的说这种，谁不恶心啊？然后再来有人想回应他，就说太真相了，本来就长得一般还言语恶臭，简直恶心透顶。最后还有个人说，杨幂说我普信男我可以接受，但杨丽没那个资格。然后跟着再有人说，你对一般的评价有点低了，杨丽这算丑了，欢骨高耸，尖酸刻薄之相。然后再来呢，有人说还好了，其实只要不是美女也不长得歪瓜裂枣样，我的评价都是一般。好，你看这一群男的就围绕着杨丽的外貌开始讨论。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讲普信男这个段子的不是杨丽而是杨幂，这帮兄弟就能接受了。还有比这个更能够说明我们社会上今天的男女之间的 地位跟权力的差距的一些讨论吗？这些讨论本身就在说明着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一场性别意识的革命，是不是？就一个女孩子，就杨丽的话讲，她要能上桌，就很多男人心目中的标准，你得长成像杨幂，你得有个样子看，你才能够出来说话，你才有资格来评论我们男人普不普通，会不会太过自信。你如果长得不好看，你凭什么说我普通？凭什么说我有超出普通人的自信心呢？第二，我想深入讨，再深入一点点来讨论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这种评论呢、啊，就是说女性消费者要去，如果你想吸引女性消费者的注意，想请一个女性的代言人拉拢他们的话，那一般而言，这个代言人女性更容易认同那些长得好看的，或者是时尚的，有具有这种形象的。但是我想说，这也是一种错误的想法，或者过时的想法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从市场客观的环境来看，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今天的女性的消费者里面，首先你要看买什么产品。如果我今天是要卖时装，如果我今天卖化妆品，那很有可能我还会找一些我心目中我们觉得属于标准美丽女性、知名的美女明星或者模特来做形象、来做代言。那因为我卖的就是这个，要让你更好看，要让你穿起来更漂亮，我卖的是这个嘛，那所以我找这种。但是即便是这类型产品，你也注意到过去几年有个趋势，有相当多的护肤品牌已经不再找那种所谓的典型的大美人了，已经开始找一些样貌就跟我们日常所大部分普通人一样差不多的平均标准的女性，但是要体现出她的健康，她护肤的成果是健康。那假如是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哪怕是护肤跟美容产品都正在逐渐转移她的形象代言人的那种人设的设定，对不对？好，再来一个问题，就是是否我如果今天要卖京东这样的 3C 产品，我开个奔驰车，我开个小鹏汽车或者英特尔的芯片，我都必须找安妮海瑟薇来代言，女性消费者才会过来呢？当然不是。因为如果是这类型的产品今天要拉拢女性用户的话，你想的是什么呢？想的不是这个女孩子用是不是开了这个车会变得更好看，你想的是一个女性当她如果觉得她要买一部车的时候，除了日常我们讲的出行方便，我们都知道在传统的性别研究里面常常有这种讨论，女性买车的时候她会多了一种，就是我从此自由了，我更自主了，我不是一个等着男人开车接送我或者男人当驾驶的那种女性，我是自己来控制我的移动的时间和路线的一个车主。那么这种时候你就可以选择一个价值观上的女性代言人，不是不需要看外貌符合正一般人所讲的那种美女标准，你只要找一个一般女性能够认同代表这种新价值消费的女性代言人。换句话说，我想讲的就是杨丽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合适，作为一种从价值取向上来吸引新一代女性消费者的一个代表人物。好，那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四年来了，我刚才说像季节性流感一样，同样的事情会反复发生。刚才杨丽参与过那么多的营销活动、代言活动，一直到今天这个京东，每一回都遇到这样的舆论争议，然后到后面好像都不了了之呢。这又说明什么呢？这其实说明的是我们每隔半年、每隔几个月，中国就有一些品牌在试这个水温，在试试看我能不能够，哎，上一次杨丽出来的确是被男性消费者羞辱，被男性消费者抵制了，但是会不会隔了几个月之后不一样了？他这个不一样的假设是在于认为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正在从某个意义上来讲正在进步当中，性别意识正在越来越健全，男性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大方，越来越不介意被女性公开嘲讽，而女性也越来越觉得自己可以健康的 很理直气壮的去想要追求一个自己心目中的典型的价值了，一个价值了，而杨丽代表那个价值，是不是到了这个时候呢？很可惜的是，每隔半年，每隔几个月，这些品牌就示范给我们，还不到时候。原来还是不行，我们的男同胞们，他们的性别意识跟他大方的程度还没有达到这些品牌所预期的那个水位。我甚至要悲观一点啊，我觉得不止不会越来越好，甚至可能越来越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啊，在就像 Alice Wood 那篇文章，就看一下登出公号登出那篇文章一样，这种情况其实是会越来越严重的，是会越来越糟糕的。因为什么？是因为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当我们经济开始下滑，当我们很多社会上的岗位职位开始面对越来越强烈的竞争的时候，那这时候的男性那种觉得自己被威胁，觉得好的工作被女性取走的那种感受就会越来越强烈。那么因此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对于女性想要来有一个更强烈的一个权力的声誉的地位的一些的主张就会更加排斥。并且这里头呢，就像 Alice Wood 讲的一样，还有一个又包括很多国际调查，哪怕是一些大众的实事看，像经济学人都做过很多这种调查，越是年纪偏中年的或者社会地位比较觉得自己不受威胁的男性，越能够价值观上更 liberal 更开放，更觉得能够接受男女平权。现在全球的情况是越年轻的人反而越保守，这里面有个年龄的分别啊。第二就是还有个阶层的分别，当你自觉自己处于一个社会下的下游位置的时候，你就会对于人家的平权主张，如果你是个男性的话，对女性的平权主张就会更敏感，更不能接受。而在今天的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失业的情形下，类似的问题我觉得仍然会持续下去。但愿这只是我悲观，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只要看一下，把阶层跟年龄的差异全都放进来，你就会发现中国其实是非常复杂。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13亿多人口，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实在很难把这个社会就分两大块，男性跟女性，都不是铁板一块。我们的女性当中也并不是所有女性都能够认同杨丽的，这可能只是某个年龄阶段某个阶层而已。否则的话我们怎么说明啊？比如说你最近，你知道中国现在很火短剧吗？这是中国的会不会是新的第五大发明呢？就已经开始席卷全球了，全世界都包括他们的 TikTok 上面都有开始出现了很多抖音短剧啊，就别的国家也在学中国拍这种短剧。我最近才知道啊，原来我们国产短剧出现了一种新的内容类型，这个类型是什么呢？就是霸道总裁爱上了保洁阿姨。我念一些这个剧名给你听啊，我最近发现的叫做《保洁老妈无极归来》，闪婚老伴是寒门，是豪门。人到五十，闪婚霸总，闪婚后50岁霸道总裁狂宠我，今保洁老妈竟是世界首富。还有个更离谱的，一夜幸运，运是怀孕的运啊，闪婚老伴宠上天。他们的题材全部都是关于一个保洁老妈年过五十，其实一点都不老啊，我也才54，然后年过五十的一个中年妇女在当保洁，然后意外的被他担任保洁工作的这个公司的霸道男总裁看上了，爱上了，迷上了，还要立刻跟他结婚了，还让他怀孕了，然后宠得他不行了。这种节目现在很火，你知道吗？你觉得杨丽的粉丝会是看这种节目的人吗？然后里面还有些什么内容呢？这个内容很猛很猛很猛，我必须要念一段给你听听看啊。比如说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朋友叫陈生大王啊，他就讲到国产短剧已经疯了。他讲一个这种我刚才讲的这种保洁阿姨短剧的这个剧情是这样的，45岁的酒店保洁阿姨正在打扫卫生间，突然闯入一个年轻英俊的男士， 这个男士不慎之前被灌入了迷魂药，摇摇晃晃和保洁阿姨一起跌入浴缸，于是两人就不知道如何的开始颠鸾倒凤。最后呢，这个保洁两个人从浴缸里面醒过来，然后这个男士呢，英俊年轻男士就淡淡的掏出一张卡，就跟这个保洁阿姨说，这里头有2000万给你了。然后这个男人亮明身份，他原来是这座城市三大富豪家族之一的陆家总裁，身家几百亿资产，他这一下就决定要跟这位保洁阿姨结婚。然后男士带阿姨见父母，阿姨还都穿着保洁服装，然后这个陆家的父母一看就疯了，原来这个阿姨还是他们当年的同学，爸爸读书的时候曾经追求过。然后呢，这个两人就对阿姨呢又拨茶又甩耳光，就开始连环骂她。然后这个陆家父母呢在自己的酒店办高级珠宝品鉴会，然后保洁阿姨这时候又来了现场，居然当起了服务员，于是又用红酒淋她，又在骂她。这时候海外资本的一个总裁送来一个奇珍异宝价值10亿元，结果有人拿起来鉴赏的时候不慎摔碎了，然后大家又立刻赖在了这个保洁阿姨身上，要把她送到警察局。偏巧不巧，海外资本的这个总裁本人也来到现场，就一个一个上去把这些欺负保洁阿姨的这些反派们给他们耳光。为什么呢？原来这位总裁10年前就开始追求这个保洁阿姨，是他的忠心舔狗，这个总裁叫做 Chris。然后他就当场就跟这个阿姨说，我这个珍宝是献给你的，你愿意和我一起吗？阿姨淡然婉拒，还是坚持跟陆家公子去结婚。然后他们两个去领证，领完证之后呢去买衣服，到了商场呢，这个商场是另一个富豪家王家的，而这个王小姐呢是一直爱慕着这个公子陆公子，于是趁这个打电话的空档又出来嘲讽这个保洁阿姨，还让自己的手下把这个阿姨的衣服当众扒下来。阿姨一怒就说，闹够了，信不信我3分钟之内让你破产。王小姐就笑，呵呵，我看你办不到，哪怕陆公子都没这个本事。阿姨拿起电话连号都不用拨，直接就对电话说，我限你3分钟之内让王家破产。话音刚落，王小姐接到电话，她家已经破产了，主宅都被卖掉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时候这座城市三大家族之一的另一个家族赵总裁闯进来了，找到保洁阿姨就跟她说，妈，你能不能别总让我给你擦屁股啊。原来这个保洁阿姨是这个三大城市三大家族界的赵家的赵公子的妈妈。赵公子说，你为什么不像别的富太太一样喝喝茶养养花，干嘛要去做保洁呢？阿姨说，因为做保洁让我觉得平静，我喜欢这样平静的生活。后面还有啊，我算了，我就不念了。还没完啊，同类型的题材的剧情啊，我真的要一个找机会好好一个一个看，你感兴趣陪我一起看。有一个剧的剧名叫啥你知道吗？叫在白宫当保洁，川普爱上我。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叫做霸总爱上了绝经的我，绝经就跟过了更年期没有月经，霸总爱上绝经的我。靠，如果你感兴趣，咱找个机会再探讨这个保洁阿姨为主题的这个国产短剧。但是我用这个例子是说明啊，真的我们目前的性别意识以及种种的讨论并不以男女性别为简单的分界线把全国分成两大块，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年龄对于这些事情的看法都有相当大的差异。就像我说的，杨丽的核心观众肯定不是刚才那种短剧的核心观众，而那些短剧的核心观众也未必很关心我们今天女性主义者所谈到的种种的议题。但是另一个角度来讲，又或许是他们可能是最需要一些女性议题方面的认知。但是另一方面，这里面还牵涉到阶层的问题，还牵涉到年龄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会反过来制约我们在性别议题上的讨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对于杨丽所引起的争论里面，反应最激烈的可能是并不是整体男性那么简单，而是这里面有牵涉不同的阶级的男性，不同年龄阶段男性， 对他的反应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对吧？啊，我本来今天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想要好好回应，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那么因为我赶着去开会了，很抱歉。哎呀，而且更要紧是杨大一还得编节目啊，哇，现在都五点了，大一，我对不起你，是我错了。那我现在赶紧简单的就挑一些我要认错的东西来讲啊，就我要认错什么呢？我上次讲保罗·奥斯特，讲到他住在 Brooklyn Heights， 然后他的书里面写到布鲁克林大桥，我就说布鲁克林大桥是跨越了哈德逊河，那是我错了，对不起，我记错了。然后有朋友就很正确的指正，世纪末小鸭，你说道长这里口误了，布鲁克林大桥连接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区，横越的是 East River， 叫东河，而不是哈德逊河。对的，您说对了，谢谢。然后讲到保罗奥斯特，我上次不是说还要再讲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吗？是要的，是要的，放心，一定会讲的，短期内一定会讲。那么但是我今天因为有杨丽这个事情太热闹啊，不讲不行嘛，对不对？请原谅我。那另外呢，有些朋友说我上集做节目啊，我那个做节目的环境，我录节目的后面那些人家里面，他们有人在养一只很可爱的那种土狗啊，很长毛的，好可爱。我后来打听到名字叫芝麻，芝麻，呵呵，芝麻好可爱。我说他叫小汪，小汪汪。那么很多朋友说怎么会叫小汪汪呢？不是小汪汪吗？怎么会这么叫呢？好好玩。是这样的，这是个粤语。我不知道其他广东人你们怎么叫。我们在香港我们叫窝窝汪汪狗，我们叫窝窝狗，窝窝，它是窝窝叫吗？我们叫窝窝。我知道普通话大家都叫汪汪，但广东话是不是我们都叫窝窝呢？还是只是香港人这么叫呢？希望有其他来自讲白话的粤语的地区的朋友告诉我啊。那今天最后呢，送一首音乐给你。这个音乐来自一个最近五六年很受关注、越来越受欢迎的一位音乐人。一个很难以定位的一个音乐人的作品。这个音乐人呢叫做 Aruji Aptar， Aruji Aptar 是这么念吗？ Aruji Aptar， 对。他呢其实是个巴基斯坦人，但是由于父母是外交官，那么在他小时候呢，他们正好派驻在沙特阿拉伯，所以他是1985年生在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但他十岁的时候呢就跟着父母回到了巴基斯坦，就住在拉合尔。拉合尔，拉霍，我们知道是巴基斯坦第二大城了，是巴基斯坦的文化的首都跟核心，是一个美轮美奂，就历史上以来就非常有名的一个大都城了，就有2000多年的时间是不断有人居住，在历史上被叫做皇后之城、花园之都、诗歌之城，反正整个巴基斯坦和北印度文化区域内，这是一个最光明璀璨的城市，特别是在莫卧儿帝国的年代啊，那这座城市一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时期，那差不多是16世纪左右，就莫卧儿帝国的全盛期的时候。那 Aruji Aptar 他生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啊，音乐萦绕，而且他家人就喜欢音乐，他从小也就耳濡目染喜欢音乐，少年时代就不断的开始玩音乐，而且很吸引他的是美国的爵士乐跟美国的一些流行音乐。然后他在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拉合尔巴基斯坦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出现，制作自己的作品放在网上，已经那时候在当地引起了一些的关注。然后19岁的时候他去美国留学，就去读伯克利音乐学院，不是那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那个伯克利啊，而是波士顿那个专门教音乐的伯克利音乐学院，是个名校。我们国家好像有很多音乐人也都是伯克利出来的嘛，我记得。好，那么后来呢他就搬到了纽约，他就住在布鲁克林了。记不得上次我说过保罗奥斯特是布鲁克林的文学的珠宝圣人，而布鲁克林呢现在是纽约里面文艺人聚集最多的地方，那这位 Aruji Aptar 就是住在布鲁克林。那么然后他到了纽约之后就陆续发表他的音乐创作。他的音乐很有趣，就是因为他原来学爵士乐，就唱腔有爵士感，但是又觉得一点都不像。他又有很多，因为你知道巴基斯坦尤其拉合尔那个地方过去是苏菲主义盛行的一个地区， 而苏菲派在伊斯兰三大派里面，他们在音乐上、在艺术上、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尤其让人瞩目的。那苏菲音乐传统是特别迷人，我以前也介绍过一些他们的音乐，他也被人认为是他做的是新苏菲音乐。然后但有趣的是，他有些曲子出来之后啊，在美国上榜被或乐评人评选入的那些榜单竟然又是古典乐，很奇怪吧。当然这个古典乐是放大范围的，包括我们的新古典作品、学院作品，因为它又有很多极简主义风格的东西，就反正你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定位。然后呢，到了2021年的时候，他出了一张唱片啊，他最近又出一张新唱片，但这个是上一张唱片，叫做 Vulture Prince， 秃鹰王子啊，这个名字很有趣啊， Vulture Prince。 这张唱片就是他除了最新这张唱片之外，他历年创作最受欢迎的一张，其中有一个单曲啊， Mohabbat 还得到了格莱美奖，就美国的最大的音乐奖，得到了格莱美奖的最佳全球表演奖。然后就连前总统奥巴马都把这首歌选入他的夏日歌单，因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每年都会喜欢挑一些夏天看什么书、夏天看什么音乐推荐给喜欢他的人。我必须说奥巴马还是真的是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在这方面他每年的选择都不差的，真的都不差的。那么比如说他选了他这首 Mohabbat， 那这个唱片呢也是风格很难以定义。那么有人就会说他玩的是不是世界音乐呢， World Music， 这个东西我们以前也讲过，其实是个概念上很含混甚至有一定问题的一种音乐概念，就仿佛只要不是西方音乐主流，全世界各地的音乐都能够叫做 World Music， 都能叫世界音乐，是有问题的。那而这位 Arujata 他当然也不喜欢这么叫啊，他觉得他的音乐是超出任何类型，尽管他用了很多巴基斯坦拉合尔地区的或者北印度斯坦文化区的那种苏菲派的影子的东西进去，用了很多当地的音乐文化的元素，甚至他有许多演唱是用巴基斯坦的国语乌都尔语来演唱啊。说到乌都尔语，你知道是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我们之前不是有一期节目讲过孟加拉吗？说孟加拉原来是叫东巴基斯坦，但是后来脱离巴基斯坦发生战争，然后脱离出去。当时的其中一个导火索就是围绕着乌尔都语，乌尔都语不是乌都尔，乌尔都语，因为孟加拉地区讲的是孟加拉语，而巴基斯坦强烈要求他们在一起讲乌尔都语，所以就这也是个导火索，使得孟加拉要分裂。然后，但是乌尔都语啊。必须说是非常美的一种语言，就如果我听过用乌尔都语颂诗是特别特别美的，真的很美的一种语言。那印度也有很多地方，像德里这地方也都会很多人在讲乌尔都语，是印度其中一个26种的官方语言之一。那么在阿富汗，在今天迪拜都有很多乌尔都语社区，包括在香港，香港也有很多巴基斯坦裔的朋友嘛，他们的母语其实也是乌尔都语。 OK，然后说回他这张唱片啊， Vulture Prince 这张唱片呢其实是带着一种哀伤的色彩的。他这张唱片要处理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创作期间他最年轻的弟弟，他小弟弟不幸遇到意外去世，没多久他一个最好的朋友又死了。受到这些打击之后，他在这张唱片就要处理那种失落感，他的那种失去爱人、失去至亲好友的那种伤痛，要处理这个问题。那他在处理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很自然地用到了一种传统北印度地区的一种文化，尤其是乌尔都语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那就是 Ghazal， 就我们中文好像翻译成加加勒 Ghazal。 加加勒是什么呢？是一种从阿拉伯语文化中衍生出来，最后在波斯地区、在北印度斯坦、阿富汗地区、巴基斯坦地区，在整个这片区域都影响力很大，尤其是跟着苏菲派发展的方向出来的一种文学题材，简单讲是一种诗体，是一种诗，一种韵体的一种文字书写。那这种诗里面最常见的主题就是情诗，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情诗，特别是在莫卧儿帝国时代， 很多诗人写这些情诗是为了要做一种更形而上的探讨，比如说对于真主的爱，以及对于世间的种种的失落感的处理，对于那种世间的一些的，有时候是一种很强烈的眷念，但这个眷念对象又必将离我们而去，必将要消失，要处理这种感情。那么所以整个 Vulture Prince 这张唱片就有很强烈的这种感受。那这个唱片也跟他以往的唱片是略有不同，第一，他几乎都是除了一两首之外都是用沃尔杜语演唱，然后他很奇特的地方在于他几乎没有敲击乐，几乎没有敲击乐，而是大量用各种的弦乐器来做音乐上的演奏。那我要你听的就是这张唱片的第一个单曲 Bahomey。 这个 Bahomey 是什么呢？它其实是来自一个沃尔都语里面一个传统的，就拉赫尔地区传统的一个歌谣，但是这个 Aluji Adab 就把它彻底改变了，整个音乐风格都变了，但是它表达的那个意涵还是一致的。比如说这首歌的歌词啊，其实原来就是一首诗，那这个诗当然也经过他的手改编过了，那大概意思指的是说在花园中的秋天，秋千啊，花园中有个秋千，千秋或者秋千正在空荡荡的摆动着，而你已经把关于我的记忆从你身上完全消磨去了，从来不曾忘记你，但是你已经遗忘了关于我们所有的事情了，我的心现在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这会为我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呢？秋千正在空荡荡的花园里面摆动着，你已经什么都忘记了，这正是季风来临的时刻和月份。生活中要是没有云的话，那就根本不是一种生活之道。简单的翻译是这个意思啊。你可以想象，这是他写给他的弟弟跟他的好朋友。由于你们都已经走了，所以你们当然已经忘了我，忘了我们所有人了，但是我忘不了你。这种失落寂寥就像花园中空荡荡的那个千秋一样，但是你回头再想，生活中要是没有乌云的话，那还是生活吗？特别在这个季风来临的季节，很美很美啊，真的很厉害。我们来废话少说来听，注意这首音乐很奇特，只用了小提琴、低音大提琴和竖琴三种主要的弦乐器，再加上一些后期的合成。 बदनाम